你好，我是戴明。今天我要跟你说说怎么设计一个能够支持大型 LOS 工程的架构。记得以前所在的团队规模大了以后，客户端团队也被按照不同业务拆分到了不同的地方。当时所有的代码都集中在一个仓库，团队里面100多号人，只要有一个人提交错了，那么所有要更新代码的人都得等到修复后提交。这样一天下来，整个团队的沟通和互相等待都浪费了大量的时间。同时，开发完成要进行测试时，由于代码相互耦合、归属不清，也影响到了问题排查的效率，并增加了沟通时间。后来我们痛定思痛，花了很大力气去进行架构整治，将业务完全解耦，将通用功能下沉，每个业务都是一个独立的 Git 仓库，每个业务都能够生成一个 Pod 库，然后再集成到一起。这样经过架构整治以后，也就再没出现过先前的窘境了，开发效率呢，也得到了极大的提升。由此可见，合理的架构是多么的重要。其实这并不是个例，当业务需求量和团队规模达到一定程度后，任何一款 APP 都需要考虑架构设计的合理性。而谈到架构治理，就需要将老业务、老代码按照新的架构设计模式进行重构。所以，架构重构考虑的越晚，重构起来呢就越困难。快速迭代的需求开发和漫长的重构之间的矛盾，如同在飞行的飞机上换引擎，及早考虑架构设计就显得尤为重要。那么，如何设计一个能支持大规模 APP 的架构呢？接下来我就来和你说说这个话题。苹果官方推荐的 APP 开发模式是 MVC， 随之衍生出其他很多类 MVC 的设计模式 MVP、MVVM、MVCS， 它们在不同程度上增强了视图、数据的通信方式，使得逻辑、视图、数据之间的通信更灵活、规整、易于扩展。在 APP 浪潮初期，几乎所有 APP 采用的都是这种类 MVC 的结构。原因在于 MVC 是很好的面向对象编程范式，非常适合个人开发或者小团队开发。但是项目大了，人员多了以后，这种架构就扛不住了。因为这时候功能的量级不一样了，一个大功能会由多个功能合并而成，每个功能都成了一个独立的业务，团队成员也会按照业务分成不同的团队。此时简单的逻辑、视图、数据划分再也无法满足 APP 大规模工程化的需求，所以接下来我们就不得不考虑模块力度如何划分、如何分层，以及多团队如何协作这三个问题了。解决了这三个问题以后，我们就可以对模块内部做进一步优化了。模块经久考验后，就能够成为通用功能，对外部输出，方便更多的团队。总的来说，架构是需要演进的，如果项目规模大了还不演进，必然就会拖累业务的发展速度。简单架构向大型项目架构演进中，就需要解决三个问题，即模块力度应该如何划分、如何分层、多团队如何协作。而在这其中，模块力度的划分是架构设计中非常关键的一步，同时这也是一个细活。我们最好可以在不同阶段采用不同的力度划分模块。现在我们就带着这三个问题继续往下看吧。那接下来我先来和你说下模块力度应该怎么划分的问题。首先，项目规模大后，模块划分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如果模块划分规则不规范、不清晰，就会导致代码耦合严重的问题，并加大架构重构的难度。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业务需求不断，业务开发不能停，重新划分模块的工作量越大，成本越高，重构技改需求排上日程的难度也就越大。老业务代码年久失修，没有注释，修改起来需要重新梳理逻辑和关系，耗时长。其次呢，我们需要搞清楚模块的力度采用什么标准进行划分，也就是要遵循的原则是什么。对于 iOS 这种面向对象编程的开发模式来说，我们应该遵循以下五个原则，即 Solid 原则、单一功能原则，对象功能要单一，不要在一个对象里添加很多功能；开闭原则，扩展是开放的，修改是封闭的；理事替换原则，子类对象是可以替换基类对象的；接口隔离原则，接口的用途要单一，不要在一个接口上根据不同入参实现多个功能；依赖反转原则，方法应该依赖抽象，不要依赖实例。 LS 开发就是高层业务方法依赖于协议，同时遵守这五个原则是开发出容易维护和扩展的架构的基础。那最后我们需要选择合适的力度，切记大型项目的模块力度过大或者过小都不合适。其中 组件可以认为是可组装的独立的液油单元，具有高内聚低耦合的特性，是一种比较适中的力度，就像用乐高拼房子一样，每个对象就是一块小积木，一个组件就是由一块一块的小积木组成的有单一功能的组合，比如门、柱子、烟囱。在我看来， iOS 开发中的组件不是 UI 的控件，也不是 View Controller 这种大 UI 和功能的集合，因为 UI 控件的力度太小，而页面的力度又太大， iOS 组件应该是包含 UI 控件相关多个小功能的合集，是一种力度适中的模块。并且呢，采用组件的话，对于代码逻辑和模块间的通信方式的改动都不大，完成老代码切换也就相对容易一些。我们可以先按照物理划分，也就是将多个相同功能的类移动到同一个文件夹下，然后做成 CocoaPods 的包进行管理。但是仅做到这一步还不够，因为功能模块之间的耦合还是没有被解除，如果没有解除耦合关系的话，不同功能的开发还是没法独立开来，勉强开发完成后的影响范围评估也难以确定。所以接下来我们就需要重新梳理组件之间的逻辑关系进行改造。但是组件解耦并不是说要求每个组件间都没有耦合，组件间也需要有上下层依赖的关系，组件间的上下层关系划分清楚了，就会容易维护和管理。而对于组件间如何分层这个问题，我认为层级最多不要超过三个，你可以这么设置，底层可以是与业务无关的基础组件，比如网络和存储等，中间层一般是通用的业务组件，比如账号、买点、支付、购物车等，最上层是迭代业务组件，更新频率最高。这样的三层结构尤其有利于多个团队分别开发维护，比如一开始有两个业务团队 A 和 B， 他们在开发时既有通用的功能账号、买点、个人页等，也有专有的业务功能模块，每个功能都是一个组件，这样新创建的业务团队 C 就能非常轻松地使用团队 A 和 B 开发出的通用组件。而且呢，如果两个业务团队有相同功能时，对相应的功能组件进行简单改造后，也能同时适应于两个业务团队。但是我认为不用把所有的功能都做成组件，只有那些会被多个业务或者团队使用的功能模块才需要做成组件，因为改造成组件也是需要时间成本的，很少有公司愿意完全停下业务去进行重构。而一旦决定某业务功能模块要改成组件，就要抓住机会严格按照 SOLID 的原则去改造组件，因为返工和再优化的机会可能不会再有。在代码层面呢，我们通过组件化解决了大项目多人多团队架构的问题，但是架构问题还涉及到团队人员结构上的架构，当公司或者集团的 APP 多了之后，相应的团队也就多了，那为了能够让产品快速迭代和稳定发展，也需要一个合理的团队结构。那在我看来，这个合理的团队结构应该是这样的，首先需要一个专门的基建团队负责业务无关的基础功能组件和业务相关通用业务组件的开发，然后每个业务都由一个专门的团队来负责开发，业务可以按照功能耦合度来划分，耦合度高的业务可以划分成单独的业务团队，基建团队人员应该是流动的，从业务团队里来再回到业务团队中去，这么设计是因为业务团队和基建团队的边界不应该非常明显，否则就会出现基建团队埋头苦干，结果可能是做得过多做得不够，或者是功能不好用的问题，造成严重的资源浪费。那总结来说，我想说的是团队分工要灵活，不要把人员隔离固化了，否则各干各的，做的东西相互都不用。那核心上团队分工还是要围绕着具体业务进行功能模块提炼，去解决重复建设的问题，在这个基础上把提炼出的模块做精做扎实，否则拉一帮子人臆想出来的东西无人问津，那就是把自己给架空了。现在我们已经可以从代码内外来分析 APP 开发的架构设计了，但也只是会分析了而已，脑海中并没有明确好的架构是什么样的，也不知道具体应该怎么设计。接下来我们就带着这两个问题继续看下面的内容。组件化是解决项目大人员多的一种很好的手段，这在任何公司或者团队都是没有歧义的，组件间关系协调却没有固定的标准，协调的优劣成为了衡量架构优劣的一个基本标准，所以在实践中一般分为了协议式和中间者两种架构设计方案。协议式架构设计主要采用的是协议式编程的思路，在编译层面使用协议定义规范，实现可在不同地方从而达到分布管理和维护组件的目的， 这种方式也遵循了依赖反转原则，是一种很好的面向对象编程的实践。但是这个方案的缺点也很明显，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呢，由于协议式编程缺少统一调度层，导致难于集中管理，特别是项目规模变大，团队变多的情况下，架构管控就会显得越来越重要。第二，协议式编程接口定义模式过于规范，从而使得架构的灵活性不够高。当需要引入一个新的设计模式来开发时，我们就会发现很难融入到当前架构中，缺乏架构的统一性。虽然协议式架构有这两方面的局限性，但由于其简单易用的特点，依然被很多公司所采用。另一种常用的架构形式是中间者架构，它采用中间者统一管理的方式来控制 APP 的整个生命周期中组件间的调用关系。同时 iOS 对于组件接口的设计也需要保持一致性，方便中间者统一调用。这里有一张中间者架构的示意图，你可以点击文稿查看。可以看到，拆分的组件都会依赖于中间者，但是组件之间就不存在相互依赖的关系了。由于其他组件都会依赖于这个中间者，相互间的通信都会通过中间者统一调度，所以组件间的通信也就更容易管理了，在中间者上也能够轻松添加新的设计模式，从而使得架构更容易扩展。在我看来，好的架构一定是健壮的、灵活的，中间者架构的易管控带来的架构更稳固，易扩展带来更好的灵活性，所以我认为中间者这种架构设计模式是非常值得推荐的。 Cassidy 以前设计了一个 CT Mediator， 就是按照中间者架构思路设计的，你可以在 GitHub 上看到它的内容。 CT Mediator 使用的是运行式解耦，那接下来我就通过开源的 CT Mediator 代码和你分享下如何使用运行式技术来解耦。解耦核心方法如下所示，你可以点击文稿看到这段代码。Perform Target 方法主要是对 Target Name 和 Action Name 进行容错处理，也就是对调用方法无响应的处理。这个方法封装了 Safe Perform Action 方法。入参 Target Name 就是调用接口的对象， Action Name 是调用的方法名， Params 是参数。从代码中同时还能看出，只有满足 Target 前缀的对象和 Action 的方法才能被 CT Mediator 使用。这时我们可以看出中间者架构的优势，也就是利于统一管理，可以轻松管控制定的规则。下面这段代码是使用 CT Mediator 如何调用一个弹窗显示方法的代码示范，你可以点击文稿来查看。可以看出指定了对象名和调用方法名，把参数封装成字典传进去就能够直接调用该方法了。但是这种运行时直接硬编码的调用方式也有些缺点，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直接硬编码的调用方式，参数是以 string 的方法保存在内存里，虽然和将参数保存在 text 字段里占用的内存差不多，同时还可以避免 .h 文件的耦合，但是其对代码编写效率的降低也比较明显。第二，由于是在运行时才确定的调用方法，调用方式由 object method 变成 object perform selector， 那这样的话在调用时就缺少类型检查，是个很大的缺憾。因为如果方法和参数比较多的时候，代码编写效率就会比较低。架构设计的文章发出后， CT Mediator 的作者 Cassidy 找到了我，指出文章中提到的 CT Mediator 的硬编码和字典传参这两个缺点实际上已经被完美解决。那下面是 Cassidy 的原话，希望可以对你有所帮助。 CT Mediator 本质就是一个方法，用来接收 Target Action Params， 由于 Target Action 都是字符串，Params 是字典，对于调用者来说十分不友好，因为调用者要写字符串，而且调用的时候如果不看文档，他也不知道这个字典里该塞什么东西，所以实际情况中调用者是不会直接调用 CT Mediator 的方法的。那调用者怎么发起调用呢？通过响应者给 CT Mediator 做的 Category 或者 Extension 发起调用。 Category 或 Extension 以函数声明的方式解决了参数的问题，调用者看这个函数长什么样子就知道给哪些参数。在 category 或 extension 的方法实现中，把参数字典化，顺便把 target action 这俩字符串写死在调用里，于是对于调用者来说，他就不必查文档去看参数怎么给，也不必担心 target action 字符串是什么了。这个 category 是一个独立的 pod， 由响应者业务的开发给到，所以当一个工程师开发一个业务的时候，他会开发两个 pod，一个是 Category Pod， 另一个是自己本身的业务 Pod。 那这样就完美解决了 CT Mediator 它自身的缺点。对于调用者来说，他不会直接依赖 CT Mediator 去发起调用，而是直接依赖 Category Pod 去发起调用的。这么一来 ,CT Mediator 的方案就完美了。然后还有一点可能需要强调，基于 CT Mediator 方案的工程，每一个组件无所谓是 OC 还是 Swift, Pod 也无所谓是 Category 还是 Extension。也就是说，假设一个工程由100个组件组成，那可以是50个 OC, 50个 Swift。因为 CT Mediator 抹去了不同语言的组件之间的隔阂，所以大家老的 OC 工程可以先应用 CT Mediator 把组件拆出来，然后新的业务来了用 Swift 写，等有空的时候再把老的 OC 改成 Swift, 或者不改都是没问题的。不过解耦的精髓在于业务逻辑能够独立出来，并不是形式上的解除编译上的耦合。所以在考虑架构设计时，我们更多的还是需要在功能逻辑和组件划分上做到同层级解耦合，上下层依赖清晰，这样的结构才能够使得上层组件一插拔，下层组件更稳固，而中间者架构模式更容易维护这种结构，中间者的易管控和易扩展性也使得整体架构能够长期保持稳健与活力，所以中间者架构就是我心目中好的架构。明确了中间者架构是我认为的好架构，那么如何体现其易管控和易扩展性呢？我通过一个案例来和你一起分析一下。这个例子的代码在 CT Mediator 的基础上进行了扩展，完整代码请点击这个 GitHub 链接。我用一张图片展示了主要组件类名和方法名，你可以点击文稿查看。可以看出，这个范例在中间者架构的基础上增加了对中间件、状态机、观察者、工厂模式的支持。同时这个案例也在使用上做了一些优化，支持了链式调用。那这里有一行代码，你可以点击文稿来查看。代码中的 publish.com 是组件类名， view in VC 是方法名。下面说下中间件模式。在添加中间件的时候，我们只需要链式调用 add middleware action 就可以在方法执行之前插入中间件。这里有一行代码，你可以点击文稿来查看。这行代码对字典参数也使用了链式方便参数的设置，使得字典设置更易于编写，改变状态使用 toState 的方法即可。状态的维护和管理都在内部实现，同一个方法不同状态的实现只需要在命名规则上做文章即可。这也得益于中间者架构可以统一处理方法调用规则的特性，比如这里就有一段 confirm emerge 方法在不同状态下的实现代码，你可以点击文稿来查看。可以看出，我们只需要在方法名后面加上 state 状态名，就能够对不同状态进行不同实现了。对于观察者模式，使用起来也很简单清晰。比如发布文章这个事件需要两个观察者，一个执行重置界面，一个检查是否能够发布，你可以点击文稿查看这行实现代码。这样的写法非常简单清晰，在发布时我们只需要执行这行代码 self-notify-observers-publish-ok。观察者方法添加后也会记录在内部，他们的生命周期跟随中间者的生命周期。工厂模式的思路和状态机类似，状态机是对方法在不同状态下的实现，而工厂模式是对类在不同设置下的不同实现。由于有了中间者，我就可以在传入类名后对其进行类似状态机中的方法名的处理，以便类的不同实现可以通过命名规则来完成。我们先看看中间者处理状态机的代码，你可以点击文稿查看这段代码。可以看出，当前的状态会记录在 pCurrentState 属性中，方法调用时方法名会和当前的状态的命名拼接成一个完整的实现方法名来调用。中间者处理工厂模式的思路也类似，你可以点击文稿查看实现代码。可以看出，采用了中间者这种架构设计思想后，架构就具有了很高的扩展性和可管控性，所以我推崇这种架构设计思路。那接下来我们小结一下今天的主要内容。架构的设计绝对不是要等到工程到了燃眉之急的时候再去环顾其他公司或者团队在用什么架构，然后拍脑袋拿一个过来来自大重构。好的架构需要在业务开发过程中及早发现开发的痛点，进行有针对性的改良，不然就会和实际开发越走越远。比如某个业务模块的逻辑非常复杂，状态有很多，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在架构层面考虑如何处理会更方便，改动最小的支持状态机模式，又或者在开始架构设计时就多考虑如何将架构设计的具有更高的易用性和可扩展性。 好的架构是能够在一定的规范内同时能够支持高灵活度，这种度的把握是需要架构师长期跟随团队开发，随着实际业务需求的演进进行分析和把控的。在项目大了人员多了的情况下，好的架构一定是不简单的不通用的，但一定是接地气的，这样才能更适合自己的团队，才能够用得上。那些大而全炫技脱离业务开发需求的架构是没法落地的。最后我提点建议，我在面试应聘者的时候通常都会问他所负责项目的整体架构是怎样的，结果呢，很多人都只对自己负责的那摊事儿说得很溜，但回答所在项目整体情况时呢，就支支吾吾了，也就因此没能面试成功。所以作为一名普通的开发者，除了日常需求开发和技术方案调研设计外，你还需要了解自己所在项目的整体架构是怎样的，想想架构上哪些地方是不够好需要改进的，业界有哪些好的架构思想是可以落地到自己项目中的。有了从项目整体上去思考的意识，你才能够站在更高的视角去思考问题，这也是对架构师的基本要求。又到了今天文章的最后了，那我希望你可以再思考一下下面这个问题，架构如何设计众说纷纭，那请你来说一下你们项目目前架构是怎样的，并画出你心中理想的架构图。感谢你的收听，欢迎在评论区给我留言分享你的观点，也欢迎把它分享给更多的朋友。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655。